化作雨，化作春，走向你。梦如生，梦如影，梦是遥望的掌印。化作烟，化作泥，化作云飘向你。思如海，恋如城，思念最遥不可及。你挽起一壶湖水，偷走它的几分美。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。你挽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深沉的字句，化作路，化作镜，化作情，找寻你。爱一次，梦一场，思念最遥遥无期。你挽起一壶湖水，偷走它的几分美。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。你挽长江水，尽心酸的滋味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你挽起一壶水，偷走它的几分美。时光一去不再，心事淡淡留给谁。你挽长江水，淘尽心酸的滋味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剩半颗恋人心，换不回。剩半颗恋人心。